轻轻说再会，你的情。

悠悠漫步六月天，留似细沙与心里两字，月后问何日见，夜夜梦未牵，心里想等你万年直到永远，海风吹吹不断，流沙前 在我的肩膀，想起第一次

不安有时会崩溃，有时会怨怼，好像怎么对待都不对。看得出你隐藏多少的疲惫，却还是坚持着爱不断加倍，让我感动也让我愧对。谢谢你们 脚步越跨越大，我会一直往前走，让幸福越来越近。

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或许以后的我们会喜欢上另外一个人，就像当初喜欢上那个人一样，也或者是除了他，我们再也遇不到能让我们感觉到心跳的人了，到最后只能把他埋藏在心底。当青春逝去的时候，很多东西都会面目全非， 所以我们才要更加珍惜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， 我走过 一份爱情，通常就是三个字来形容，叫不费力，不需要刻意讨好，努力经营，两个人都感觉顺其自然，很舒服。如果一段感情，一个人让你要耗费巨大的精力来取悦，我想这已经注定不是能够陪你到最后的姻缘了。最爱你的人不会舍得你那么辛苦。 有个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？它是否是一种味道，还是引力？ 从我初恋那天起，先是甜蜜，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。 它是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此不疲。 叫人头晕的问题，什么叫爱情？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。 研究过许多实验，越想要解释越乱， 所以说永远多

望踏实感，期待为你靠岸，放下风帆，想定下来，两个人相互依赖，冬天去滑雪，夏天潜水看大海，为你的心一起带笑容醒来，年少时觉得美的多半梦幻，明天会比今天值得赞叹，不喜欢被驯服，不喜欢爱的人没安全感，抗拒负担，成熟时学会改善自我泛滥，对倾听还有沟通不再感到厌烦，愿意去理解你含泪的不满，用心去换，夏天潜水看大海，为你的信任和等待留下来，也会抱最真的爱，在每个早晨一起带笑容醒来，想定下来，两个人相互宠爱，承认遇见你，我的想法被更改，为你的温柔和体谅留下来，不再任性的走开，能相互牵绊才是幸福的所在。 每个人都会有特别悲观绝望的时候，导火索可能只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情，比如说打翻了水杯，找不到急用的东西，迷了路，生了病，像一根刺儿扎破了心里那个积攒疲惫的已经很大的气球，然后委屈就会四散开来，连呼吸都会觉得很累很痛苦。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？大哭一场咯，或者大吃一顿咯，或者大醉一回咯，总会有办法排解的，不要放任自己现在不快乐里。